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别人衣锦还乡，自己心里发慌，老农盼望儿子，不知今年咋样。吴满仓，我老人家啊，这一辈子也不易，你看明白什么叫养儿防老了。这不是我儿子要回来了吗？我呀，我村东口，我等等他去，我写家信说今天能回来啊，要驾着怎么着4匹马的这个大轿子，那也不是轿，4匹马的大马车要回来看我。好家伙，我这个身板啊，我现在我能直起腰来。 老公， 我儿子就来了，你瞧，我儿子就来了，来 再见啊，老公。 哎，我们来就走啊？ 废话 啊， 老公。 哎，呦，这不是那个老周吗？ 哎，你也空巢了？ 什么？我就空巢了？ 我大嫂死了？ 谁说好着呢？跟家 哦，没了， 磕蚕豆， 好吧？ 这耳朵啊，哎，就别问了。 老吴啊， 啊，老周， 吃完了吗？ 没吃呢， 回家吃去吧。 你问我你？ 哎，你这干嘛呢？跟这儿 等儿子吗？把你等来了 啊？在这是等儿子呢？ 啊， 我以为在这喝风玩呢。 没有，我就等儿子，等你来了吗？ 这叫怎么说话呢？什么叫等儿子等我来了？ 就没等到儿子把您等来了。 是我呀，这出来是迎孙子来了，没迎着孙子，迎着你了。 你们这瞎瞎 后说的，反正占优势， 是吧？一直都小下去是吧？ 哎，对了， 啊、 哎， 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哎，当。这驴来了， 嗯，怎么好像是 撞 嘿猪撞树上了？ 你撞猪上了吧？组团忽悠我来了。 哎呀， 这怎么意思？谁给挖的坑啊？这坑太缺德了！我跟你说，这挖这坑这哪小兔崽子让我知道？我告诉他啊，我非得给他一嘴巴子！什么人呢？现在什么人都有！哎呦， 您认识我是谁吗？ 不是，爸爸，您这怎么意思？ 废话，打你都是轻的，这坑是我挖的。 嗨，您挖的您早说呀，你看你早说我就不说那么狠了，是不是？哎呀、这都听见了。 也说是吧？ 不，哎呀，这您怎么来？这您这是给我一惊喜是吧？哎呀， 对，你惊不惊？ 不是，爸爸，您这坑、啊、这挖五挖一坑，这不是您等着儿子这好容易豪华的四马拉车呀？ 就是、 到这坑这儿算炫这儿了，您说这怎么办？是不是啊？ 是这意思，咱去嗨，你想我不是你父亲吗？我能害你吗？ 是，不用重复这个，我知道您是我 儿子。 哎，是在这儿呢。 哎，哎，我不是你爸爸吗？这我不能害你。 是是， 为了有面子，我过来接你，你知道吧？ 啊，您接我是好的，哎、但是您看这坑，我这车这过不去啊，这是不是有点缺德？ 怎么是缺德呢？这都是为面子，你不明白 吗？面子，这有什么面子？这都县里的了。 你这笨蛋！你来来来、啊，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哎，这不是 那个啊，您喇叭呢？喇叭呢？ 这喇叭怎么还喇叭呢？那、啊、喇叭在 车喇叭、 啊，喇叭在这儿呢。那驾雾吼， 啊，拿嘴。你这不是 不是不是、啊？我以为您说我这个我喊习惯了，你知道 啊？ 这有一喇叭。 哪儿？哎。对了，这来来一直按一直按，来来来来跑跑跑跑来！ 我说爸，这闹腾不闹腾啊？ 不闹腾，你这劲儿不够，再来再来来六十遍就好了。来， 行了，我说行了，差不多了。啊、这公鸡都没咱们这声大，我跟您说。 怎么意思？我看着我声是可以啊，按说应该是来了， 是是 按说应该是能啊， 来了。 我下车，你扶我一把，扶我一把，来来来， 您慢点，慢点，怎么？ 月亮湾的乡亲们呐！ 哎呦， 我说您出来帮个忙啊！ 哎呀，我的天！ 大牛哎，铁柱啊，美国呀、啊 哎， 出来帮我推推我这个大轿的车呀、啊！ 哎呦喂！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谁呀？这干嘛呢？这是？哎呦喂！ 哎， 吴大爷，怎么了？这是？ 哎呀，快快快快快，都来了！ 是。 有劳大家伙帮忙啊！你说我儿子弄个轿子车，你说我就说他别弄这么大的车，你看陷坑里了吧？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大伙儿那个帮忙帮忙帮忙，把我们家这车推出来啊！另外那个哥们儿小小小一点，尤其你那铁牛铁柱大牛，你二位啊，你劲儿大我知道，但是这车子它贵七八十万两啊，慢慢推你知道吧？那个推出来之后不白大家的啊，不满仓。我今儿我请大家伙上我们家都喝酒去啊！ 哦， 哦，好，给推了，给推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一二， 这条路我真特殊啊！ 这些年来没人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呐，圈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叫声大爷，你别发愁啊！ 哎，怎么样？怎么样？ 我怎么还不发愁？你得往外推啊！ 推走。 来唱二人转的，你 来来来，哎，同志们家把鸡儿啊， 哎，好，老总好， 这是 要 是， 我咱们村都住什么人呀、啊？我说老 咱们村都是一群劳动人民， 好嘛，这 爸 娶一班， 哎，不是 爸， 哎啊， 你们姐瞎答应什么、啊？ 我儿子叫我的，你们答应什么？ 爸， 人多， 等会儿， 人多 都赶紧把嘴都闭上、来，你重新叫， 不是爸，你这干嘛呢？这是。 儿子， 干嘛呢？这是 儿子呀！ 这怎么我一回来，我也打外边回来，怎么回事啊？我这提了这包袱，怎么就厕口让堵上了？ 哎，你不知道啊，这吴满仓吴大爷呀、啊，儿子回来了，弄了一个大轿子车，这个大轿子车呀，陷在这树，这陷在这坑里了，让大伙出来给推车来了，知道吧？ 哦，嗨、哦，你推出来没有啊？ 推出来了， 推出来，推出来，赶紧散散吧！哎呦喂，哎，他吴大叔 啊， 吴大叔， 哎， 你儿子这车可不错呀。 那是啊，我这你啊， 有点出息 啊， 这车没个七八十万拿不下来。 是是是， 真不错， 啊、 真不错，啊、 哎， 那这个那什么，刚才怎么说的？ 啊走啊，我们家喝，我安排喝酒啊，我儿子回来，我高兴。那个大牛。啊铁柱子， 哎， 来，上轿车，上轿车，上轿车，你这下车，您这六个，你往上上这大，往里上，这多少人？16，再来，再还能来六个，来， 哎呦，我没上， 上，好家伙，哎呦，怎么样？你能进了他们这车吗？ 我这车，我告诉你，我都快坏了，我心疼死了。 你们这快走。那什么，老周，小东，你俩上哪干嘛呢？这是啊， 不用， 这个 怎么 不 是？你看，车多舒服，你走过去多远呢？咱们的路啊， 我们家这孩子呀， 啊， 平时啊，在这个城里头啊， 啊， 坐16匹马的轿子车， 哦， 对，就坐腻那玩意儿， 是吧？ 腻了， 好不容易回来走走路， 我也坐不了这，我晕轿， 晕叫什么？晕叫个车呀、啊！ 哎， 你说你这没有福气劲儿， 你 这那行吧，那走吧。啊， 对。 另外那个谁儿啊， 哎， 你确实也进不去了，他们说。 啊，什 么？大家伙都上我家喝酒去啊！你们放下东西赶紧过来啊！ 爸， 咱俩慢慢往回溜达， 咱走吧。 就看 爸，我得上去，我这腿不好。 你骑马上。各位看官，你看现在您明白了吧？这姜还是老的辣。吴满仓呢，为了虚荣心，真是想尽了手段。不过这招啊还挺灵，轿子车开了不到200米到家了。吴满仓呢早已经备下了十几个菜，他今天有心让那些平时在他面前炫耀过自家儿子的村民呢都过来看一看他家儿子福来如何样的出息。那么一会儿呢，老周带着儿子周晓东红光满面的也来了，他呢背也挺直了，嗓门也粗了，朝大家伙喊道： 哎，我说老几位，哎，都想不想喝酒啊？ 想喝，当然了。 哎，我呀，这拿了两瓶酒。 哦， 这是我儿子呀开的酒楼里边最好的酒。 哎呦， 大伙儿，你们都猜猜这酒多少钱一瓶啊？ 哎呦，真好看啊！ 猜猜呀！ 哎呦，这 好酒啊！ 哎， 好酒啊！ 我猜，600块钱。 六百一。 630。 拍卖来了。 不是，多少钱？ 我多少钱、 啊？哪能那么便宜啊？ 一千。 1500。 你 1600。 2470。 你 2720。 不能再高了，高有点诈骗了。 这假了， 这酒3000块钱呐、啊！这酒啊是 真的， 3000年一开花。 哎不，人参果了那成， 那是蟠桃。 这是 好酒啊，这个3000块钱一瓶。 哎呦喂， 3000块钱一瓶、啊。 行了，别念叨了、哎。他们家孩子，那酒楼卖3000块钱一瓶的酒 啊，这么贵， 这得多大买卖，这得 啊！哎呦喂，这个周跟他儿子了不得呀！ 你看看人爷俩那身上穿的，哎， 是啊，都叮了咣当的。 哎呦 啊， 那个周大叔， 哎， 周大叔，您这孩子在城里边出息了， 那可不， 还不带着我们、一块儿？我们这年轻的后生也没有什么进项，跟着他干吧不成？ 对，我们跟着呢。 可以，没问题啊， 是不是？打小我们一块长起来的，那时候您教育他就比我爸爸教育我好，是不是？您那时候就教他念那个。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 是吧， 性本善， 性相近息相远，狗不叫性乃迁、后来您就教他横着念啊，人性狗，这都是你们教的，是不是？ 谁说的？ 是不是？ 谁说的？ 人之初性，后来人性相近息，狗不叫，就是那 我教的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息相远，狗不叫性乃迁，后来横着念， 那喝多了 啊， 横着念， 对，那反正有没有这事儿？ 有这事 对吧？来，你看那个， 我说两句。那个，我这辈子呀没白活。哎，我打小啊，哎，老周，老周，不是我说，还有你，老吴， 不是 我说， 你说是不说呀？ 你们俩都是我看着长起来的。 嗯，那倒是。 对，到他这边，你们孩子这都得算是。我潘大叔，我孙子辈的了。哎，今天看着俩孙子有出息，俩小孩子，因为俩孩子有出息，高兴。哎，看见了你们家孩子那好车，喝你们家孩子那好酒，我打小说没白疼。 没错，我跟你说，老弟，这俩孙子，我跟你说，我也是 这 块看上的。 享福， 我一享福我也高兴。 我说这个老吴啊。这哪弄俩爷爷、 哎爸这中秋节过完了，我们得回城里边了，那什么过两天走了啊， 这就走啊？ 过两天得走了，那可不吗、 哎呦对啊，老周啊， 在那屋的时候， 哎， 说怎么了 孩子， 快说话。 那个怎么的意思， 你们家那个小东什么时候走啊？ 过了这几天，过完中秋节，他就得回去了。 我们得准备回去了。 他得回去，他那边酒店呀，还有好几万人， 大酒楼是， 就指着他呢。 好几万人。 哎，那员工多是不是儿子？ 反正不少，我也说不上。 那就 这样吧。那你看我们家这个福来啊，也是那个啥时候走 啊？ 过两天走。那么的，你们小哥俩都在城里头， 嗯， 互相有个照应，你就坐我们那顺风轿子车回城吧。 干嘛？你 是不是、啊、 你要干什么？你等会儿你要 一块儿走，他们哥俩搭个伴儿不挺好的吗？ 搭伴儿， 那对，没问题，没问题。 行吧， 那我就走到这儿走。 对，您跟我一块儿走。 行，我走到这儿走。 那就定了啊。 啊，好嘞，好嘞， 好嘞。 不是。 列位。这可真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俩老邻居都有一个好儿子，都给老子长了脸了。可是结果呢，就不那么美满。为什么呢？回城那天呢，这福来呢，一直担心这周晓东啊，会细细盘问他的情况。可是他担心呢，实属多余。周晓东一上轿子车，就闭着眼睛打瞌睡，一睡睡了四个小时，一直到轿子车开进了临安城。周晓东走之后，他才发现，这两个人呢，连各自的这个通信方式都没留。这个吴福来啊就不禁想问说，这个周晓东是不是发现我的秘密了？那么吴福来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他的秘密可大了。首先来说，他并不是什么老板，他就是啊单位领导的车把式，这轿子车呢也不是他的。等送走了周晓东，吴福来一刻也不敢怠慢，直接把轿子车开回了单位。节前呢，领导带着全家去外地度假去了，明天才上班。但愿这次公车私用啊，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吴福来刚到张大人府上停好轿子车，一个年轻的男子走了过来，对他说什么了？哎，您呢，得接着往下听。 你就是吴来吧？ 哎，我说这位， 你就是吴福来吧？ 你跟我说话呢？ 那你是不是吴福来？ 我是 胡来， 什么胡来嘛？这是福 吴福来， 吴福 胡福，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叫吴福来，对，你看来你认出我来了。 我是这个。新来的车把式 啊，车把式、啊、 你是原来的车把式吧？ 谁是原来的车把？我这模样像车把式吗？ 张大人呢，知道你是用他的轿子车了 啊、 嗯？你是不是一会儿找张大人说就可以啊？很生气 哎， 那我等在这里说，你回来呢，我就接替你的工作、 哎、 啊。 我 再见 我。这可干了啊！张大人知道了，不行了！ 哎，待在这里干什么？ 哎，是 把车留下，滚蛋！ 是，这位脾气还不小啊！哎呦，完了，这我得啊，再找份工作。哎，这儿招聘，还是一酒楼，不错啊，招男服务员，这条件都合适。这我得试试。哎，这周晓东好像也开了一家酒楼，可不是他的吧？咱可别去错了，我得先问问。伙计， 哎， 来人啊！我说，哎，你们这酒楼老板不姓周吧？ 啊，不姓周。 啊，哎，好，哎呀，行了，啊，没你事了。 好嘞， 哎。哎呀！ 哎呦，我说客官，这是您调的调的身份信息吧？这是 什么信息？ 哎呦，您也月亮湾村的 啊？我是月亮湾村的，你也是啊？您老乡啊？ 谁？我跟您能老乡吗？ 谁还有不是还有谁是月亮湾？ 您可小心点！ 怎么了？ 我们这儿有一刚被炒鱿鱼的服务员 啊， 让我们老板给开了。不是这就是月亮湾村的？ 我谁呀？这是 姓周。周晓东认识吗？ 他周晓东是服务员 啊！ 哎，不是，我问你，这老板怎么炒他鱿鱼啊？ 他呀，哎呦，把店里回收的这名酒这酒瓶偷偷给拿走了，后来让老板发现了，他跟老板解释， 他说他这么做呀，就是装上别的酒带回家去，让乡亲们尝尝，给家里长点面子。谁知道他是不是背着酒楼卖假酒跟这骗人呢？他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 知音， 哎呀，列位看官，这真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为了点面子，两位小青年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工作丢了怎么办呢？这也算是成长的教训吧。可是不知道村子里的两位老父亲该怎么想，他们会知道这件事吗？啊，这正是为了面子瞎忽悠，全都栽了大跟头，自己是啥就是啥，脚下别飘，稳着走。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我知道。